千人的场馆，仍有多个座位未坐满。竞选团队取消原定在室外的集会活动。特朗普形容出席集会的人士是勇士，又说沉默的大多数将比以往强大。提到对手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特朗普说他是激进的左派无助傀儡，五个月之后会将对方击败，又将近期示威抗议中雕像被破坏的事归咎左翼分子。美国累积超过220万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近12万人死亡。特朗普将病毒称作空flu，被指暗示病毒源于中国，言论带有种族主义。特朗普说美国已经有2500万人进行病毒检测，数字远超其他国家，越多检测将令更多确诊病例被发现，因此他期望放慢检测进度。白宫官员之后表示特朗普明显是开玩笑。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部分的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但本周中期风势较大，骤雨稍为增多。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安外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响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响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只系前面灯位有车龙。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响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响港岛方面，内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信和广场咧对开有坏车啊，经过敬请小心。而家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而九龙嘅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去到曲街；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就喺果栏。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窝打老道一段仍然挤塞，车龙排到亚街老街。喺新界区，新界区将军路嘅影业路来回方向咧，而家都开始车多繁忙啊，经过都要小心。大埔嘅丁角路来回方向近洞子路咧都系多车，去大埔市中心嘅龙尾就去到布心排村，去大美督嘅龙尾就去到尖屋村嘅光富花园。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马路的时候应该多啲留意附近的长者同埋有需要的人士，帮下佢哋安全横过马路。最后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川龙村来回、观塘绕道丽星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十分， 风骚快活人玩得好认真。 我哋广播道人妻信箱真係好认真嘅。我扮女人呢 ,Rosaline 嚟讲呢我係好投入。 咪住先，你有几认真，你个角色叫 François。 係咩？ 我每次呢见到劇情里面啲坏男人去搵小三嘅时候，我都会好认真咁谴责佢。你对得住我咩？ 唔好太认真，你唔系当事人啊。 想知道星期一广播道人妻信箱有几认真，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为正式而战。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支持山下的爸爸，每个仔女都爱他。 咦，你咪骚动音乐嘅 Eric， 我系严琼啊！你觉得咧，爸爸有啲咩咁叻啊？ 天下嘅爸爸都好叻噶，个个都话自己系专家，乜嘢都识噶嘛。但系有样嘢咧，佢哋就唔系咁擅长啦，就系、是、身体接触。所以今个父亲节咧，试下唔好净系讲爸爸我爱你啊，而系俾个拥抱佢，融化佢钢铁一般嘅外表啊。 好啊。Yeah! 台这一家，祝你父亲节快乐。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Happy Father's Day， 父親節快樂啊！ 多謝你啊，彭程。 係啊，各位父親都父親節快樂啊嚇！ 冇錯冇錯。 係啊，今日仲要熱辣辣嘅父親節添，哇！今日翻嚟嘅時候咧，真係見到啦嚇，咁啊即係好耐未見過呢個咁樣嘅情景係咩咧？就係過隧道，過海底隧道嗰條路啊，出現長長嘅車龍啊，喺周日嘅時候，所以係啦，今次都係可以話係有一種好似啊，大家又出翻嚟啊，係啊，有啲即係啦，少少回復，即係慢慢回復正常嘅啲嘅感覺啦。 係咁啊，今日即係父親節啊嘛，咁可能亦都係大家可以瀟灑出嚟。较为容易啲嘅地方， 多人咗好多啦。 多人嘅地方系啊，但系头先彭程一嚟就话父亲节快乐咧，我就已经觉得你好有心啊，因为今日咧 系今日系父亲节啊嘛。 系啊，我知啊，但系今日网上流传咧一种叫做冇人在意父亲节系列啊。 哎呀， 哎呀，好笑啊嗰个。 点解啊？ 我觉得几有趣。 点解咁讲啊？ 系啦，咁咧我系见到个 Facebook 咧，有人就第一句就写住。喂呀，父亲节同样重要的，当然他不是说喂呀，他是没有喂呀那么斯文，我帮你修饰了，他就只是说喂呀，父亲节同样重要的。好了，跟着呢就真的忍不住笑了出来，一张就是一个政党，他们一定在这个时候就会有些宣传的嘛 banner 的嘛，那就看到呢就某政党在九龙城的支部呢就写着哇父亲节快乐啊，咁啊，然后有个区议员啊嗰啲咩出嚟啦，但系俾人望到，等下先，点解咧？佢嗰个父亲节嗰个 banner 咧，第一个字个父字系用一张白色 A4 纸贴咗上去，但系个 banner 本身咧就黄底啦，有红字就粗体字嚟嘅，贴上去嗰个好明显系厚补嘅，跟住大家就话唔止啊，英文都系啊，佢下边写住 Happy。跟住咧，然后咧，本来就应该 Father Day 啊嘛。Father 系唔同串法嘅喎。 哦，佢用 F A 咧冚住咗头嗰两个字，一个 M O T H E R， 一个 F A T H E R 啊嘛。佢咪用 F A 两个字冚住咗上去，又明显见到有白色一笪，跟住就话搞错啊！ 果然， 即系话悭到咧，将母亲节嗰张 banner 留低唔搣，咁咧就做都唔肯做嗰一张，直接贴咗上去。 真系好悭。 系啦，然后另一个咧就劲啦。冇这个就是网上流传的父亲节的餐单。那个餐单是怎样的呢？冇嘢㗎，都是一个粉红色的菜单纸啦。咁但是呢佢就又係写住，我 send 咗俾你睇下先。父亲节套餐个父字係攞桃果液油上去 的。哎呀 你睇唔睇到？ 我睇到啦。 都仲要系衰到，你知唔知佢隔篱咧有一个系已经印刷好嘅一个徽章，嗰、那个印记写住母亲节快乐。 系啊，嗰个系冇改到嘅， 改唔到啊。 咁哎呀， 可唔可以帮我哋解释一下点解会咁嘅？ 豪仔，你真系 各位母亲可唔可以帮我哋解释一下？ 你啲嘢系咁啊？我哋绝对有，我哋系理解嘅， 系 理解嘅。 点啊点啊点啊？ 咁点解你都知过去嘅一段日子都辛苦噶嘛？ 边样辛苦啊？ 咪啲日子辛苦咯。 我知咁关你唔理我哋父亲节 唔系唔理啊？喂，你悭悭地用住先啦，够环保啊嘛，咁样。 哦，咁又系。 系咪啊？咪都系亲嘅啫嘛。嗱，唔系父亲就母亲噶啦。啱啱先食啲嘢都系差 唔多嘅啫。咁不如下次净系写住亲节套餐啦，系咪先？ 咁可以两样万能 key 都得啊嘛， 娘亲又得，系咪先？啊， 父亲又得， 爹亲又得， 系啦， 哇， 一样都得， 系咪都几好啊？ 但我又见到网上有另外一个嘅套餐都几好笑。 喂，你读嚟听下呢个点样噶？ 呢个咧叫 谢富燕，好笑呢个。 呢个都喺网上流传嘅吓。网上流传咩咧？ 佢 个宣传就系网上热传谢富克啊，即系我一阵间 send 俾你睇。 好啦，我自己揾啦。 系啦，咁佢系咩咧？佢话成功靠富干 啊！见到啦，见到啦，好 系啦，冇错，成功靠富干，买楼富帮忙呢餐谢富宴一於仔做庄系啦。咁佢有啲咩食咧？等我要睇。 佢真定假噶？我见到 啊。 第一个系。 奔波劳碌 系啦，啊呢、這个应该系某一个酒楼真系有 系啊，真系真嘅，哦好正 系啊，奔波劳碌，跟住有宝 奔波劳碌系咩嚟噶？ 哦，就系、是、呢个嘅。 哎呀，彭晴睇唔到啦，彭晴你眼睇唔到啊，阴公啊， 咁多爱喺度啊，形涌上嚟，只眼真系睇得唔清楚。 冇错，就系、是、明路全体猪 系啦， 奔波劳碌几好， 几好系啊， 系系好嘅。 跟住然之后就宝贝苏虾仔， 宝贝苏虾仔 系啦， 呢、這个易估啲，因为有个虾字 系啦， 佢就系上汤虾球伊面 系啦，跟住就。家庭之柱， 哇，呢、這个 OK 喎， 系啊， 玉环瑶柱谱， 系啦、啊，仲有家常便饭， 诶、啊，便菜， 便菜系啦， 咁呢、啊、个就碧绿炒双蚌， 系啦、啊，咁啊阿爸嘅靓汤啦 ，OK 啦，即系就系汤咯， 系啦、啊，咁啊佢啲餸名都几特别啦， 系啊， 佢系虎父无犬子， 呢、這个赞佢、啊，虎咩虎灿斑啊， 系啦、 啊，系咯、啊， 虎灿斑，跟住就无限包容， 哇，呢、這个笑啊，呢个食得好，呢、啊這个100分、啊，呢、這个、啊、即系有个咩鲍鱼嗰啲咯，系啊， 跟住、啊、就哇呢、這个好应该要做。提住你，不过唔知边个交俾边个， 系啦， 叫每月交数， 数咧就系 数 食个数，所以佢就系一个咩炒粗差咁样， 粗差 啊粗差咁样系啦， 米饭班主啦， 同一样嘢嚟嘅， 系啊， 我觉得每月交数同米饭班主系重叠咗呢两味菜， 不过一个系斋菜，一个有饭食啦， 其实每月交数系咪应该话系有咩都算数或者唔好投诉啦。 嗰个同阿妈讲， 系咯，唔系即系嗰个 同阿仔讲。 呢啊系哦，呢个谢富燕系 谢富嘛，系啊， 系米饭班主。 仲有呢个父亲爱不完嘅甜品啦， 系啊， 系啦，汤圆啦，咁啊，仲有就啲糕点啦吓。 唔系，咁呢个谢富燕其实系个仔送俾个老豆食嘅，定系个老豆食紧自己啊？ 唔系，咁呢餐佢 即系老豆话俾自己听，我奔波劳碌养大你个宝贝苏虾仔，我系家庭支柱，不过翻到屋企得家常便菜。哎，好嘅，咪有个阿爸靓汤咯，最想系虎父无犬子，最紧要无限包容，因为我仲要每月交数俾你哋阴公啦，哎呀， 你哋系我的米饭班主， 系啊，OK 喎，都，哇呢个中意，我觉得 系咪啊？ 呢个几好， 系啊， 我今日都得到一个父亲节礼物， 系咩嚟嘅？ 哎，你冇留意到咧？ 你父亲节礼物， 我已经带咗翻嚟噶，你见唔到啊？ 眼镜啊 ？No， 件衫， 头先件 T 恤啊， 哦，各位啊。各位亲爱的听众，真系曾志豪咧，以为我系有嗰啲叫咩啊？我对眼咧可以穿透佢嘅身体， 唔系会唔会系因为 X 光眼嚟？ 唔系我头先冇着风褛 啊！ 我头先冇着风褛， 你只倾到我件 T 恤。 我头先冇着风褛，同你喺上面啊，好耐噶啦，已经唔系，我系怀疑，哇！我老婆，你系咪买俾个仔件衫买大咗 size？ 系咪啲父子装啊？ 佢送咗件好可爱嘅嗰啲公仔啊，又整蛊人又喊啊！你睇下嗰啲 哦，系 系啦，哇！ 呢个好似一个反斗仔咁， 系啦， 就走咗去啊，好似人哋啲洗车机咁样啊，好似洗车咁啊，入到去 件卡通 T 恤，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就有啲就是、洗嘅唔系架车个人咁样，系啊，你太太都好花心思啊，都真系。 咦，你呢句真心嘅， 梗系真心、啊， 我都觉得真心嘅、啊， 梗系啦，对阿嫂好尊重， 冇错，搞到我仔今日最有兴趣，佢一路望住件衫话：爸爸系咩嚟噶？哇，你唔好理阿妈买俾我噶。 咁你太太有冇解释过点解？因为 佢话你好似佢咁，成日都整蛊人啊，咁样 系我都特登买咗一份礼物送俾我嘅老公噶， 系咪都系呢啲人噶？ 唔系啊， 送咗咩？ 好有心思嘅、 哦， 我送咗一份礼物俾佢咧，就系、是、买咗一支香港制造嘅酒啊。 香港 製造嘅烈酒啊， 烈酒， 嗯， 即系香港要走啦。 嗱，呢个系你自己嘅演绎嚟嘅。 香港要走咧，点解饮性啊嘛？饮性 嘅烈酒，香港做嘅烈酒， 香港做嘅烈酒啊， 系啊， 几烈先啊？ 好烈啊，40度啊， 我40度， 嗯， 哇， 系啊， 你喺个伤口度洒酒啊，而家 梗唔系啦，坐过嚟咩伤口度洒酒啫。咁个古仔好得意嘅，咁佢话你话呢个酒嘅 formula 咧，就 系 两公婆一齐咧去研发嘅，咁经历咗好耐，好似因为 两公婆一齐 系啊系啊，所以佢个名都系用太太嘅名同埋先生嘅名， 系 啦，咁啊，咁啱个姓又同我先生个姓一样，咁所以就特登就买俾佢咯。咁佢都呢段都系一个家族嘅生意嚟嘅，就话咁，因为香港即系大概说法就系香港未有烈酒牌，咁佢要将嗰个酿酒嘅地方，香港如果要做酿酒嘅地方，当然你要符合晒咩消防啊，其他嗰啲咁嘅条例啊，咁佢酿酒可能又需要第二啲规矩啊。 等等啦。咁啊，所以呢个酒牌系攞咗十年咧，先至可以即系做得到。咁我就其实我都系未饮过噶吓，都唔知系 开咗未啊？ 未啊，未啊，未。 今晚翻去饮咯。 咁睇下啦。 会唔会饮烈酒就变咗干柴烈酒啊？ 干柴就得烈火嘅啫， 系 咩？ 烈酒就 我就系知酒精嘅火酒。 烈酒就桃心咯， 或者红信烈焰咁样 都得咯，系啊，耶！大家父亲节留住喺我哋一齐同你。开开心心庆祝佢啦！ 冇错，祝各位父亲都身体健康啊，日日都咁开心啊！锡锡你嘅爸爸，揽揽佢啦！喺个热辣辣嘅星期日晏昼，32度，相对湿度68%啦吓。咁啊，当然啦，爸爸都要继续努力啦，系咪先？咁啊，信念亦都要继续有吓喺个心目中里边咧，要继续都有信心为事业啊，系啦，为个家庭继续打拼啊，持有呢一份信心先得嘅。好似呢一只歌咁。 Now we are not afraid, although we know there's much to fear. We were moving mountains long before we knew we could. Oh yes, there can be miracles when you believe. Though hope is frail, it's hard to keep. Mariah Carey 加埋 Winnie Houston 嘅 When You Believe， 冇错，相信有个信念，继续努力啊！机会同埋希望几时都有噶，送俾我哋即系所有嘅听众啦，包括呢位听众嘅 Gaddy 啦，系啦，冇错，因为啊，佢系我哋。二台是我哋电台长期的听众嚟嘅，今天他又要去呢、這个嘅外地方面咧，系啦，作一个手术啦，系啊，希望他手术成功，系啦，健健康康咁翻翻嚟香港。 系啊，嗱咁啊，疫情咧，你都话啦，而家就开始就市面开始活跃翻啦，譬如今日父亲节啦，我哋晏啲都会同你倾啲父亲嗰啲题目。咁咧，但系另外一个都系。因为疫情退却咗，咁啊再重新开翻嘅一啲地方咧，就嗰、是、啲主题乐园。咁啊主题乐园咧，但又好搞笑嘅，因为佢话就话你可以继续喺主题乐园度出现喺度玩啦、 嗯， 但有啲规矩要遵守噶嘛。譬如香港嗰个咧，就讲到明就话你唔可以同嗰啲毛毛公仔影相啊嘛。啊，所以嗰啲唔系叫毛毛公仔，嗰啲叫主题乐园嘅朋友啊。 系 嗰啲系朋友， 嗰啲人物 系啦，嗰啲动画公仔佢唔俾你影相啦。但仲有一样嘢喎，嗰阵时咧早一个礼拜我哋讲过日本咧，佢就话啦，嗱我哋都有主题乐园嘅，你可以嚟玩，不过有啲规矩要守嘅，譬如佢玩过山车唔准尖叫，系啦， 呢啲自然反应嚟嘅， 系啦，咁啊因为譬如话富士急，大家都成日都去啦，佢都系因为开翻，但系佢哋就讲到明啊，唔准尖叫。咁啊！之前 我戴住口罩，自己嗌啲口水都系喷翻自己。 系啦，其实真系好卡，我都唔明点解佢要咁限。好啦，咁但系咧呢个已经系上个礼拜咧，佢哋就宣布咗，希望大家唔好尖叫啦。咁结果今个礼拜咧，佢哋就做啲咩咧？佢就话有啲人话好难啊，佢话点可能玩过山车唔尖叫咧？咁样咁于是乎咧，佢哋就揾咗佢哋富士急嘅两个集团嘅高层，一个就系社长。一个就系唔知咩CEO 定啊，总之都系两个都系社长啦，高层啦。佢话我哋亲自示范俾你睇，点样玩过山车唔尖叫。哇，首先 咁系塞只物落自己个口度啊？ 唔系，嗱，佢哋两个就真系咧做人高层甚艰难啊！佢两个真系新鲜事出咧。嗱，我首先俾个样你睇下咧，佢哋两个真系。 佢都戴住口罩， 冇错都戴住口罩， 系 咁、 啊、 然后咧，哇！一个就着住煲呔，一个就打晒西装咁样咧，坐咗上嗰、那个 过山车嗰度， 系啦，云霄飞车嗰度。咁然后咧，佢哋就挑战啦，仲系挑战咧最劲嗰、那个，被誉为系过山车之王，富士音啊，过山车之王咁样。咁然后咧，佢就话啦，大家要符合疫情规定，唔好大声叫。由于大家话唔得，我哋亲自示范俾你睇。 我得，你都得嘅。 系啦，我得，你都得嘅。咁然后嗰条片里面咧，真系好犀利。 佢全程都冇嗌过。 佢哋两个， 但系佢哋两个系咪两个自己都捉紧对方嘅手？ 唔系，佢哋咧净系不停喺度咧，整自己嘅口罩咯。 系因为会飞出嚟。 系啊，因为会飞出嚟啦。系啦，两个好认真嘅，全程咧就净系做咩咧？整发型。整口罩 系， 我真系冇嗌过， 超级骚扰，系咪假噶呢条片？我而家睇落去啦，嗱，豪仔俾条片我睇咧，系似咩咧？系似咧， 佢用主观镜啊，因为 佢系似系好似 落去， 好似 key 落去咁，个背景咧就不断喺度喐，但系其实架车系冇喐过。 唔系啊，真系有喐噶，真系有喐噶，我就想话咧，嗱，你睇下佢而家即系 啲头发都冇乜点飞嘅， 真噶，佢而家就开始咧，嗱呢度开始啦。你见啦， 冇人嘅喎，成架 系啊，佢试玩啊嘛，咁咧嗰两个社长咧就坐喺个车头嗰个部分咧，越攀越高，越攀越高，真系好紧张。 但个问题系佢哋得啫，唔系个个都得噶嘛。 佢就系想话俾大家听咧， 即系要锻炼，通过锻炼就得啦。 系啦，佢话边个话唔得啊？咁样，哇，我觉得系呢件事系黐线嘅。首先你要揾两个社长高层，佢同你玩啦，而佢为咗宣传话俾大家听呢件事系可行嘅话咧，佢就上埋阵，佢两个就中意真系做到咧。讲得出做得到，嗱、 嗯、 我首先我赞，因为点解咧？成日话啲老细咧，嗰啲要求咧， 好无理， 系冇人做到噶嘛、嗯嗯？可能叫你听日八点前要摆俾我，啲员工最中意就话你做啊！嗱，如果佢真系同你讲、 嗯， 好话我做啊， 我做俾你睇， 我真系做到俾你睇、啊， 亲身示范。 系啊，我觉得呢件事好好癫丧。 咁但系个问题系 ，OK。 但使乜咁压抑啊？真 系，如果你叫啲员工遵守呢个规则， 都仲容易啲。 咁系啦，你叫啲人，嗰啲系你嘅人客嚟噶嘛？ 系， 嗰啲你啲客仔嚟噶嘛？咁你点样叫佢遵守咧？其实如果即系遵守呢个顾客永远是对的嘅呢个金科玉律嘅话，其实你应该聆听顾客嘅意见嘅。 唔系，我觉得佢系树立咗另一个典范俾啲顾客。 我知，我明白咁。 但我而家系俾钱帮衬你嚟， 系冇 错 冇错冇错冇 错，好似个角色调翻转， 系啦系啦， 啱唔啱啊？ 系啦，我系谂起好多嘢啊。第一咧，我就谂起咧，你可能会成日都话成功人士有啲咩秘诀、 嗯？ 之前咧就成日流传就话成功人士着同一件衫，即系嗰阵时阿 Steve Jobs 又系咁啦，跟住啲人话朱克伯格都系啦。咁而家会唔会有一个典范就系、是、成功人士就系 唔嗌嘅， 唔嗌咯，有苦自己知咯。嗯压抑咯， 咁啊不系啦， 佢 就压抑 喎，真系喎。 咁日本人不嬲俾人嘅感觉，梗系啦。 我去到，其实我心谂，我去到主题乐园，我系要放松噶嘛。 梗系。 我去到放松都要唔嗌得出声。 咁我去嚟做咩咧？ 系啊，跟住我就谂起日本另外咧有一啲动作爱情片咧、 嗯， 有一啲系列就全部都系咧。 呢、 這 个真系要问你啦。 佢系以唔出声作为个卖点嘅。 哦，系吗？ 系啦，我开头我都谂唔明白。其实点解要设计一啲咁样嘅卖点咧？ 嗯， 咁而家我睇完之后我明啦。 咁系贴近现实啫。 佢哋嗰个忍耐啦、压抑啦、嗯，无论去游乐场定系去边度游乐， 嗯， 佢原来佢哋崇尚嘅都系忍啦，唔好出声，开心唔出声，唔开心又唔出声，咩都唔出声， 兴奋又唔出声，系咪？惊又唔使出声。 你估你做唔做到咧？喺呢个过山车度， 我净系知道咧，有时惊得滞咧。是可以咩声都出唔到嘅， 如果真系 哑著无声可以， 咁、哦、都得、 啊， 系啊，咁咪可以同佢讲我大声，不过唔嗌咯。 你得唔得？咁你咪就 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今日开始登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截至早上11点，已经有超过750,000人经电子登记，登记的过程大致畅顺。陈茂波在社交媒体话，款项很快会发放，希望市民开心消费。另外，他在网志说，估计今日将会迎来第一个登记的高峰期，相信绝大部分的市民可以在8月底之前获发款项。港区国安法草案说明提到，中央在特定情况之下有权管辖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大律师公会副主席叶巧琪在本台节目城市论坛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少数人被特别对待，需要有清晰界定。他又忧虑内地对国家安全有不同看法，例如经济、宗教、校园、学术讨论等范畴也都可能涉及国家安全。律师会前会长苏少聪估计，当特区政府出现基本法第18条第4款规定，即是本港机制无法运作和控制的情况之下，中央将会有权处理。他说不知道会否在内地处理案件，但大方向是与基本法的条文吻合。港区人大代表马逢国就认为，有关做法是反映中央对港拥有全面管治权。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就说，有关安排衍生信心问题，因为两地制度和价值观都不一样。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6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25宗是本土病例，北京占了22宗，河北有3宗，北京再多3宗的疑似病例。全国累积83,378宗确诊病例，4,634人死亡，78,000多人好翻出院。南韩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捕捉到北韩不断部署小股兵力到两韩边境哨所清除杂草同维修道路，担心可能会对南韩发动军事行动。报道话，北韩近日多次派遣5人小组嘅士兵拎住铲同镰刀等嘅工具，去到两韩非军事区北韩一侧嘅潜伏哨所，但军方话哨所等军事设施有兵力出没系好正常。从少数兵力清除杂草嚟睇，朝军似乎未采取已预告的军事行动，军方正是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军方又说正是关注西部海域延平岛附近的海岸炮炮门是否打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但本周中期风势较大，骤雨稍为增多。 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唔安，我 Mandy 先同大家讲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港岛区方面咧，较早前咧内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信和广场嘅坏车已经拖走。交通回复正常，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就喺果栏。在新界区鲤鱼门道去南田方向，近东九龙邮政局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观塘道近 APM。而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去黄金海岸方向多车啊，龙尾排队去少麟苑。而西贡的大网仔路去大环方向，近沙下一段咧系挤塞，车龙排队去福民路回旋处。而较早前咧，大埔丁角路来回方向近洞子路有交通意外，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但车龙有待消散，经过敬请小心。而车公庙路有个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影响到一带车多，就是车公庙路来回方向近沙田头路中快线现在是封闭，而家去沙田第一城方向的龙尾去到翠田街。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川龙村来回、观塘绕道丽星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临时选民登记册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在6月1号公布，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阅资料。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提示信要求确认选民资格，就要在6月25号或之前以邮寄、传真或者电邮回复，收信即刻复，现在就去核对选民登记资料，查询2891-1001。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适逢东华三院创院150年，香港文物探资馆会展出超过70件不同类型的展品，包括历史照片以及文物作为展览，回顾和介绍东华三院的历史建筑。就等古物古迹办事处历史建筑伍志和馆长简介下今次的展览部分。 今次的展览主要我们分为三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就是百年建筑，主要就是讲东华三院文物馆历史的。其实里面大家会看到一些很具历史价值的一些牌匾和历史文献的。第二部分就是一个我们叫砖木结构的介绍，主要介绍就是东华三院文物馆建筑特色。我们里面搭建了一个他们大堂的场景，还有透过一些互动游戏去介绍他们的建筑元素这样的。咁最後一部分咧就係保育傳承啦。東華三院咧到依家為止咧，佢哋核下嘅咧就已經有5個法定古蹟，同埋6個咧以評級歷史建築噶啦。咁其實都是一個非常大嘅數量嚟嘅。咁我哋喺呢個展覽咧都會一一咧介紹呢啲建築物嘅特色嘅。 今次除咗有廣華醫院金漆木牌匾第一次俾市民近距離觀賞之外，仲有位於太平山街嘅廣福義祠。你哋办事处用 3D 扫描打印出嚟嘅屋脊，上面啲公仔好似有个故事、哦。 其实系一啲石湾嘅，我哋叫石湾公仔啦，就系、是、啲人物嘅图像嚟嘅，即系图柱嘅图系。咁咧就其实系一场粤剧嘅场景。我哋研究个初步就系应该系《封神榜》嘅一个场景嚟嘅。 八载足迹东华三院文物馆与文物保育展览，即日起至9月23日，尖沙咀海防道香港文物探资馆。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准备好未？ 啊，你啊， 一二三。 Happy birthday to you, hoo hoo. Happy birthday to you, hoo hoo. Happy birthday to you, hoo hoo. RCMM, hoo hoo.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好好，我不停喺度问 hoo hoo hoo hoo 边个边个 ？RCMM 系啊，佢生日啦， 系生日，今日正日添啊，系啊，祝祝 RCMM 系啦，系我哋嘅听众啊，我哋嘅长期支持，应该咁讲，长期支持中女宅男嘅听众之外，系长期支持香港电台嘅听众，系任何一个我哋中文台嘅节目咧，即系几乎都好支持我哋嘅，真系啊！ 非常多谢， 正日生日，祝你生日快乐，亦都啊 LCMM 话祝佢嘅爸爸啦，当然今日啊父亲节快乐啊，身体健康嘅， 要啊要啊， 啊亦都送埋俾阿 Maria 系啊，同埋自己嘅爸爸都祝佢哋呢个嘅生日快乐添嘅， 系啊，咁希望全世界都父亲节嘅朋友咧就觉得开开心心啦， 系啊， 食唔到个餐谢父宴都冇所谓噶，用你自己嘅方法啦， 诶得噶啦得噶啦， 其实你将个微信讲俾佢听咧，你阿爸已经知道啊有心啦已经， 系啊，平时做得咁辛苦，成日都系个老豆请大家食饭，系、嘛？今餐调翻转头，真系好开心，同埋好难得嘅。 哦，但我中意你另外嗰个父亲节嘅故仔。 哦，另外嗰个父亲节嘅故仔， 由你嚟讲咧，应该安全度会多过由我讲嘅。 好， 系啦。 另外一个父亲节嘅故仔系咁嘅。 好啦， 佢话咧，嗱呢个唔系 我哋准备只歌咯，一讲完就去歌，唔使讲。 我已经准备只歌，呢只歌系送俾 RCMM 嘅。 OK OK OK。 咁就呢个故仔网上流传啦。讲真，呢个唔系我经验啊吓。 系系。 OK， 佢就话啦，有一个 都唔系我啊， 系都唔系豪仔啊。 但我唔介意你分享呢个故仔俾我听。 系啦，因为你知啦，通常父亲节咁有啲乜嘢嘅心意。向爸爸表达咧，咁样咁好多人都哎呀点好咧，咁咁啊呢个嘅经验系咁嘅。佢话有一个咧做生意嘅朋友，佢话旧年咧为父亲节咧就为父亲咧系啦，咁啊庆祝呢个父亲节。咁佢话因为忙冇时间咧就陪爸爸啦，咁点咧？佢后来咧揾咗一位小姐咧陪咗佢爸爸一晚。今年咧啊，咁即系。佢就讲翻系佢琴日庆祝嘅，佢今年咧，嗯系啦，咁父亲节嚟啦，咁啊爸爸咧就喺度挂住话要话，哎呀你点样同我估父亲节啊？点样同我估父亲节啊？咁样，咁啊朋友于是咧就话啊系啦，咁啊同啲兄弟姊妹咁啊一齐食饭啦，咁佢点知咧佢个爸爸咧面对住成台都系哇啲美食佳肴， 山珍海味， 山珍海味，全程都冇晒表情。啊！黑晒面，冇晒胃口，咁啲仔女就唔明白啦。点解佢爹哋咁唔开心咧？咁样，咁佢问爸爸做咩啊？你冇乜嘢嘛？咁跟住爸爸咧就喺度话啦：做咩你哋搞到咁复杂啫？好似旧年咁简简单单，咁咪好咯？吓、啊，咁咪得咯？ 简简单单才是不简单啊！系你旧年太复杂咋，老豆。 唔使咁复杂，我哋简单啲好啦。呢只歌送俾你啊吓。 从童年时期如梦境的天地，每天里他听着收音机，旁人难明了，全让忧郁滋味，记给叫他着药的 DJ。凌晨无人时，藏在心中的事，也于这刻变做他的事。从寥寥言辞留下他的心事，记出了心中笑和泪百次。 碎故事，他的诗写过万次，他今天心里愿意歌曲中转告着你那爱意。失意藏在那信纸 Natalie， 当苦闷与失落时，就通过点唱零碎下的心冲刺。Natalie， 倘若你失落时，愿给他封信传递你意思。Natalie， 编织着你的梦。出了点唱零碎下的心冲刺。 岁月流星的陈慧娴。 Excuse me, who is Natalie? You don't know. 我不知道。 You don't know who Natalie is. 不知道。 所以我都话呢， 老歌时间出场啦。 不是。 是咩啊？ 嗱 ,Natalie 呢隻歌呢就係咁。 呢隻歌个名唔系叫岁月流星咩？ 呢隻歌系叫岁月流星。 係啦。 系一隻日本歌嚟嘅。 哦系啊。 呢隻歌呢作曲呢系竹内玛利亚。咁啊 ,80 年代我諗我哋嗰陣时听有好多啲广东歌都系改编自日本歌。 係 係。咁啊都。 后来我哋听得多嗰个叫小泽。 咩啊？ 冇嘢。 哎呀，真系啊！咁写词嗰个咧就系陈少琪。 O K， 陈少琪 个名叫 Natalie， 唔系啊，陈少琪嘅老婆啊， 叫 Natalie， 王海君叫 Natalie 啊。 哦，嗰 阵时有好多啲填词人好中意拍歌记忆噶，呢只歌系佢写俾老婆噶，嗰时仲追紧。 即系其实我唔知道又有几咁唔出奇啦，系咪先 ？You are a DJ。I'm sorry， 你是节目主持人，对不起， 我就算是一个 DJ， 我不是陈少琪。 不是，咁呢啲都系喺 好彩你讲翻个典故俾我听。 都有好多好多人有人讲过呢啲典故嘅，咁我都系听啲前辈嘅DJ 话翻俾我听。咁有时佢哋嘅节目有讲啊，或者有时喺啲即系你知广播30年啊，40年、50年嘅时候，有时佢哋要提翻呢啲古仔，咁 都几得意 喎。 咁我哋记得嗰阵时 凭歌记忆噶，有好多。 系啊，嗰阵时仲有成日都有有几个都系讲张学友咧，有一只系唱 《Smile Again 玛利亚》。 佢但系都有个女人名噶。咩啊？嗰阵时有几首歌都成日讲个女人名 的。Sandy 啊， 阿 Sandy 好似有一个啦。 吓、啊，仲有咩啊？ 跟住同安格嗰个咧。系啊，耶利亚，信你耶利亚。 系咧，即系总之有好多呢啲啦。 耶利亚边个嚟？ 有一个，喂，留翻有下一次讲。 系呢啲名字都几得意。 有啲歌嗰啲典故好得意噶，即系譬如一只歌叫《把根留住》啦，我谂。我有跟你 讲过，有啊，有讲过。就算你唔讲，我都会。 阿君系咪有听过？ 你唔讲，我都会联想到咯。 但呢只歌本来个意思，我哋听出嚟就唔系咁噶嘛，系讲即系人民系咪啊？我哋啲情 本来听出嚟就系咁啦。 你听我唔系咁嘅， 你唔系咁 呢个系即系身为呢、這个即系中国人嗰种情怀啊嘛。 我都系谂呢样啊。 系咯，咁但系原来 但有阵时你入宫噶嘛， 佢哋点解会谂起呢个歌名咧？我有一次又系唔记得咗，系有位前辈食饭嘅时候就讲，你知唔知首歌歌名点嚟？呢首歌， 理解啊！ 我唔讲啦， 都系理解安全啲。 不理解安全啲， 傻啦， 梗唔系啦， 我解唔乱嚟咯，系咯， 我都冇， 我冇唔使留住啊，我喺度啊。 都唔知系咪饮醉酒啊？就系话佢哋去厕所嘅时候， 惊冇咗。 就喺厕所嗰一刻，喺度舒畅紧嗰一刻，突然之间就谂起呢只歌，就讲呢个歌名。 会唔会系八十年代啊？ 一定系。 咪因为八十年代成日都有移民潮咧。 咪就系所以咪点解要把根留住咯？但系原来喺佢哋去紧厕所鼠鼠嘅时候， 咪谂起咯，系咯。 哎呀， 咁你本是同根生咁点啫？ 咁 都系咁嘅意思啊！ 但系我唔知佢嘅创作系咪咁。 如果你话本是同根生，即系咩？我哋同一个阿爸咁。哎，唔好讲呢啲啦。 大家听得明噶咯。 唔系因为父亲节，大家中意听啲开心啲嘅笑话嘅。 唔系，但我估唔到系一只即系 咁浪漫嘅， 唔系唔浪漫 感 情，有冇有情怀歌？竟然就 系 喺一个咁样嘅环境底下， 厕所里边 嗰啲，唔系即系所以系啦，厕所系充满创作力 嘅。系啊 ，OK 嘅 ，OK 嘅，好啦，嗱，今日讲父亲节，其中一样咧，我谂大家对父亲咧，你就冇乜礼物特别想系把须根留住，系咪把须根留住？或者把银根留住，系啦，而家最紧要就系哇，惊银根嗰啲紧绝啊，或者短缺啊。 靠晒你啦，爸爸，继续攞。 系啦，靠晒你啦，咁样。即系所以我哋都想问一下，其实爸爸咧喺一般人嘅心目中嘅形象系点样嘅咧？嗱，我最近睇咗条片咧，我就觉得几治愈嘅，就话咧日本有个明星咧就系蛙宠洋介咧，就话佢好中意就做呢一个直播嘅咁样。 哦，佢又系啊。 系啦，咁佢做直播咧，系佢我靓仔啲。 咁啊系，一定啦。 系啦，佢嗰啲只不过系男神啫嘛，我呢啲只系叫靓仔啫。系啦，系咁上。 今日父亲节引荷你啊！ 系啊，系啊，系啊，咁样佢做直播，但系佢好得意喎，佢中意饮住酒嚟做直播嘅，因为佢都系同人哋风花树啦，同埋佢同我一样好中意唱歌噶。 哦， 系啦，静咗， 系啊， 耶、 yeah ，真系好似 系啦。咁咧，但系佢话咧，佢做直播咧就好中意饮酒啦，有阵时会饮醉。咁咧，佢啱啱咧就做直播嘅时候饮醉咗。佢喺自己个嗰啲叫做网上频道，即系唔系上电视台嗰啲，所以冇咁震撼。佢惯咗，佢自己坐系啦，佢坐喺张书台度对住个手机，跟住就话一路饮一路就讲嘢唱歌冇嘢。点知系啦，学你话斋，眼瞓得滞。整个网络都见住佢个大头咧，中咗喺个镜头面前。 即系佢真系唱唱下歌，做做下节目。 佢太眼瞓啦，系啦，大家饮个酒都知咧，不胜酒力咧就瞓着咗啊嘛。咁开头大家对住佢嗰个醉猫个样咧就好笑啦，觉得系咁都继续喺度睇留言。嗰阵咧佢醒咗，佢醒咗之后咧，咁啲人谂住我醒咗，即系佢都冇事啦。点知咧佢醒咗咧系直接上床瞓觉。 哦，即系佢唔记得熄咗， 佢冇熄到个手机，而佢嗰个所谓床咧就可能佢喺书房度做。佢就离开个书台咧，就两步距离就上咗张床，然后成部手机咧就净系影住咗咧个窗帘啦，影住咗张床单啊个被啦咁样咧， 都冇影到佢瞓觉。 系啦，咁个卖点就系咁嘅画面，最后都有1000个人留守喺度睇住， 担心佢有事。 即 系 系啦，男神魅力没法挡啦， 影唔到个样嘅 系啦，冇嘢睇噶嘛，啲人话窗帘布都有1000个人睇，劲过嗰阵时系咪啲人成日话咧？唔系啊，话三色台啊，净系播卡拉巴咧都多过亚视啊嘛，阴公嗰阵时讲到咁衰噶嘛，到最后反高潮系咩咧？真系到第二招啦，啲人仲喺度留紧， 仲睇啊？ 边个发现咗咧？就系。佢个仔呢个蛙宠洋介个仔，佢系走埋嚟咧，佢阿爸间房度咧一望，吓介啊 ，Linda 噶，仲未删噶，原来手机望住噶嘛，佢几有礼貌，佢即系佢唔系就咁 off 咗个掣算数，我真系咧，我谂嘅时候我就话俾我见到即刻删咗佢咯，即 系 你揿个 stop 咪得咯，佢个仔有礼貌到一个咩地步咧？佢望住个画面仲直播紧，佢仲见到有人喺度睇紧，佢竟然。在个镜头面前鞠躬，他说对不住啊，我爸爸呢失礼晒啦，麻烦到大家，真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跟住先至删咗佢。哇，啲网友话生仔生到咁真係一流啊，他说啦。个男爸爸又靓仔，个仔又礼 貌， 又识锡个爸爸，又识交代喎。佢话好尽责啊， 好有体面啊，真系。 系啊，咁我觉得呢个咧真系最好嘅父子兵啊。 嗯嗯、 即系虽然佢个仔唔系一齐做直播，嗯、但系你谂下佢又帮个爸兜。 系啊， 有感，我觉得同埋都感情都几好啊。 一定啦，个仔系咪好大个噶啦？已经 我 见 到 个样 都似起码15、16岁嗰啲样嚟噶啦。 都大个仔。 系啊，都大个噶，咁、但系又有礼貌，又都好靓仔喎。 啱系啊，系。 系啊，咁我谂起。就是你话即系爸爸对个细路咧，有阵时嗰啲关系咧，即系如果头先嗰种咧，就我觉得好完美啊，又玩得 系 咪啊？个爸又癫嘅，个仔又玩得，两个都几好。 个仔仲帮个爸兜翻啊！ 系啊，又识得兜翻啦。咁你话呢个会唔会佢哋两父子好难忘嘅经历咧？我谂肯定系啦， 一定系啦。 甚至可能佢个仔会话：阿爸，琴晚我又帮你删机。 不过咁系啦，可能佢已经惯咗。明知佢老豆弄嘢噶啦，做咗喺直播嘅时候咧，都可能系会即系啦，瞓着咗啊，饮醉酒。不过今次就犀利啲咯，因为全程都 有 人影 住 啊，睇住晒。 系啊，咁所以我哋都即系借此咧，都想问下大家，你有冇同你阿爸咧有一啲好难忘嘅回忆咧？即系未必去到咁大件事，因为唔系每个阿爸都玩直播噶嘛。 系。 但系譬如举例啊，譬如举例，你有冇试过帮你阿爸讲大话补镬咧？即系譬如整烂咗我妈条裙啊， 或者唔知买咗啲咩好贵嘅 HiFi 啊，即系我成日幻想有冇啲两父子咧，两个夹手夹脚咧， 或者两父女啦， 两父女啦，不过唔知点解我形住好似两父子啊多啲咁样咧，即系有冇试过同你阿爸？系夹粉可能系做呢啲咁嘅嘢咧，即系可能系喂买咗玩具唔好话俾阿妈听啊嗰啲咧。 话系你买，又或者头先话食雪糕嗰、那个可能嗱，你唔好话系我系你啊。 系啦系啦系啦， 调翻 即系有冇呢啲嘢又我有试过类似噶， 系 即系譬如咧夜翻，可能我净系同两个仔出去食饭，但好夜先翻，我都想我有谂过同佢讲就话嗱，你一阵间咧试下话就啲嘢好慢啦嚟得。 咁咪将佢讲大话咯， 系啦，我后来谂咗都系唔好， 系 咁样教个仔讲大话， 系啦， 真系唔系几好啊， 咁细添，仲要 系 啦，我哋呢咁大个就话啫， 系啦，所以我最后选择咗咧，就佢哋瞓咗觉之后，我先话，我仔食得好慢头先， 佢冇声， 个仔已经唔知啦，瞓咗觉啦，哎呀，我用呢个方法真系，大家可以你可以同我哋讲下， 系 你有冇试过同你爸爸相处一啲好得意嘅经历啦？嗰个得意咧，可能系你话普通，即系大家去旅行啊咩都得嘅，有冇啲具体到咧？可能好似头先咁样咧，你哋夹埋一齐做一啲所谓即系补镬啊，或者 唔好俾阿妈知啊， 唔好俾阿妈知啊，你会觉得咧系嗰一刹那，其实我哋想知嘅就系。你有冇发觉嗰一刹那咧， 大家好似 爸爸距离近咗好多， 冇错，大家好似同一个 team 咁样，唔系本来都系一个 team 嘅。 又或者可以咁谂嘅，嗰下突然间你发觉爸爸咧唔再系高高在上， 系啦，同你好 friend， 同你系打成一片， 系 好 friend 嘅。有冇呢一个即系瞬间咧？譬如我谂起，如果我系蛙虫杨界个仔咧，我会觉得嗰下真系会谂。你是爸爸定我是爸爸呢？是不是我帮你删了个镜头，你喝醉了酒。 是。 是啦，那究竟是平时这些阿爸做的嘛，哎呀帮你冚被那些。 是啦是啦是啦。 是啦，你 调转个角色竟然。 是啊，你们有没有一刹那间呢，无论你是女定是仔呢，或者你是个太太你打来讲返呢，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那个爸爸他一刹那你突然发觉他好小朋友。他变了不像一个爸爸。是好像跟大家那个关系很对等这样。有没有这个瞬间的呢？ 我想起到一件事，有当时很小个的时候，16岁的时候刚刚考到车牌，第一次考到很开心。但是呢，我妈已经落了 order。唔准买车俾个女，系嘛？咁你知加拿大读书生活即系有 车不行， 有架车，系啊，冇车唔得噶嘛，系咪？你下下有时叫爸爸车啊，咁佢又未必真系得闲，咁点咧？咁样咁嗰时屋企得一架车嘅啫嘛，咁考到车牌，梗系买多架车啦。咁作为一个啱啱考到车牌嘅细路女， 系冇钱噶嘛， 梗系冇钱啦。咁你梗系叫老豆买车啦。咁点算咧？阿妈又落咗 order。 哎呀，我系老豆，我点都会买俾个女。 唔俾， 系啊系咯， 谂个办法啦。 六合彩抽中咗。 咁易中？ 阿老婆，楼下个士多咧抽嗰啲蛋公仔哦。打开个大奖个车，你都唔信咧，我都唔信。 突然间翻到屋企，有个车喺面前， 系啊， 唔使钱噶。 不如咁样，隔篱阿老王咧，佢又移民啦，系啦，佢谂住移民过隔篱镇，就唔要啦。 去到加拿大都仲移民。 系啦，佢加拿大就移民去魁北克，系啦，佢谂住唔要架车啦，呢啲得唔得？ 冇啊，你卒之后来都谂到一样嘢，佢都食晒啦。 买超级市场礼券送车， 唔系，佢就系话。我好想换车啊！我揸咗嗰架车好耐啦，我要换架新车，所以我旧嗰架车咧就俾个女。 哎呀！ 嗱，唔关佢事嘅，系我话要换。 一人做事一人当。 哇，几 man！ 要跪谈判嘅，可唔可以听晚先跪？ 哇，我咪闹到佢啊！ 喂，咁啊呢条系屎桥嚟噶？ 唔系好屎桥，但系。咁我叫，即系我都哀爸爸，就即系系啦。 哦，你爸爸走法律啦。你话老婆，你话唔可以买架车俾个女，我冇买俾佢。 系啊， 我系送咗架车俾佢，唔系你系送咗架旧车俾佢，你冇买到俾佢。 我冇买新车俾佢。 系啦，边个买架车？我自己买嘅啫。哇，你阿爸仲唔系嗰啲法律专才？ 佢唔系法律专才，都系一定嘅。 咁后来点算啊？ 咪后来都咪佢换咗架新车咯。咁其实有我谂一半嘅咁。一家便宜两家着啦，系咪？佢既有新车揸，系咪？咁啊，旧嗰架车又可以俾咗我作为个新牌仔，咁嚟有得用下，咁又可以满足个女嘅愿望，咁挨一阵啫，都系挨咗，闹咗一个礼拜到啦。 咁你阿妈有冇乘机就拗咗两个包包？ 冇嘅， 三条裙嗰啲翻嚟， 冇嘅，冇嘅，冇嘅。 但系你阿爸其实成个礼拜冇翻个房瞓，你知唔知噶？ 我唔系好记得啦。

参与暴动最高判刑十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五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三年，袭警最高判刑两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十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明。 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啦，今日就父亲节啦，所以都趁住父亲节嘅时候啦，你今日喺中女宅男沙很大咧，都希望你同我哋都有啲分享嘅。 系啊，冇错咁啊，所以你可以打你1872388 1872388啦。你有冇一啲同爸爸相处嘅经历咧？你觉得好特别嘅，又或者咁样，当我哋成日话咧，爸爸系一个叫榜样啊，又或者对个女嚟讲咧，就叫前世情人啦，即系女系佢嘅前世情人啦。咁有冇一啲佢影响你嘅事情？你而家都好记得嘅咧，即系譬如会唔会 爸爸对你嘅影响？ 譬如头先彭晴好明显讲过就啱啦，爸爸买个车俾佢呢个影响，哇，仲唔够大啊，真系吓。咁譬如呢啲即系欢迎地可以打嚟讲下咧，即系你有冇印象啦？同埋咧，譬如我哋上个礼拜其实都有掂到嗰、那个方向咧，外父咧，即系究竟咧你拍拖嘅时候咧，阿爸对你嗰个左右大局嘅影响力咧，几大咧？ 有冇咧？ 系啦，譬如我哋以前都有问过，就系、是、有冇人会拣似自己阿爸嘅男朋友咯？ 其实咧， 唔系拣样 嘅，我知道我明白， 系嗰种特质啊，咁样咯，系啊， 系会唔会系潜移默化？系咪叫做 都有噶？又或者你会好崇拜佢？但调翻转咧，可能个仔咧，唔知点解讲胎阿爸嘅影响咧，有阵时就会变咗阿爸嘅阴影噶。 阿爸嘅阴影 系啊！你睇嗰啲电视剧咧，好好典型咧，就系个女咧就话哦，我要好似个爸爸佢咁样去爱锡我嗰种类型嘅话强人咁样，但个仔咧成日啲剧情都系话我成世都俾你你成世都睇我唔起噶啦，爸爸，你成世都觉得我唔系你嘅咩好好。 电视剧啲剧情系咁啫， 系啦，但系嗱，实际上 系咪咁 多唔多？即系譬如话阿爸同个仔咧，系咪会成日都会有一种话嘿？都继承唔到阿爸嘅，点解学唔到阿爸嘅一半嘅，做唔到好似阿爸咁样嘅，咁同埋 有冇啲咁老土啊？而家都做 唔系，我成日都咧见到嗰啲剧情都系嗰啲演绎咧，都系话个仔成日都咧达到唔到阿爸嘅期望，即系可能个个都赞啦，就系阿爸唔出声，阿爸唔赞，阿爸冇反应，咁咧然后总之去到某一个瞬间咧。阿爸话都几好咁样，咁个仔先至咧话啊，终于得到爸爸嘅称赞啊咁样，呢、這个唔知系咪一种定律嚟嘅？ 系咩？ 即系阿爸好少赞人咧咁样。 旧式嗰啲就系嘅，旧式嗰啲老豆系嘅。咁我谂新式嗰啲，好似譬如你呢啲曾志豪， 我就 會一定系用呢啲方法管教啦。 系啊，我毫不吝啬咯。但系咧，知我望住我阿爸咧。佢对我就系头先嗰种咯，好少赞嘅。但系对住个孙咧， 就成日赞。 哇，去到边都赞咧，去到一个地步，觉得喂，太夸你赞到。 唔系，其实我谂咧，你老豆一定系有赞你嘅，不过就唔喺你面前赞啫。好多时候啲父母都系暗哑底，我仔啊，我女啊，点点点点点，但系佢永远唔会喺你面前咁讲，但喺出边就好威威噶，觉得。 都唔系噶，不过我觉得你做仔女嘅要识听咯，你知道其实佢心里边系欣赏你嘅，系啦。但系咧，有啲旧式嗰啲阿爸咧，成可能惊就话，有咩好赞啫？赞坏佢， 系 啦。但我就好想睇下，仲有冇呢一种父子嘅相处嘅咧？有冇啲好典型咧？譬如 Wyman 嗰只歌单车， 系 佢大家啲人话都系父亲节，可能你会听咧，但其实就唔系咁啱播嘅，因为佢系讲紧话个爸成日都唔讲俾我听，佢关心自己、爱自己，系咪先？即系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咁啊。多唔多呢种典型嘅阿爸咧？嗱，我老豆就唔系嘅，我老豆咧对我哋嗰啲爱咧讲晒出口嘅，所以我绝对唔会唱呢只歌。我会同佢得，唔使再讲，我知你爱我啦，得唔使啊？明嘅真系啦， 揽住你嚟锡啦。 但系有冇呢一种单车式嘅爸爸咧？ 系我谂旧式嗰啲都其实唔少。 你爸爸就唔系呢种啦， 我爸爸 同我阿爸嗰啲个格都似啊嘛。 我爸廿二岁结婚，24岁已经做老豆啦。 系， 其实即系。 是一个典型的大细路咯。 哦，系啊，揽住石， 真系 揽 住 嚟石， 咩都讲嗰啲嚟。所以佢喺我心目中完全系冇嗰种好严肃啊。 即系蹲你个款， 蹲你 个 款啊，嗰啲佢唔系。佢阿爸即系我阿爷都唔系呢啲人嚟嘅，都系好就啲细路嗰啲阿爸嚟嘅。反而系我身边，譬如我听到我爸爸。或者媽媽佢哋嗰一輩嗰啲父母，或者我都有聽過我哋啲聽眾講翻佢哋嗰啲爸爸，有時係細個嘅時候係啦，對佢哋好嚴肅啊，打一嚟就係攞支棍就搏啊，咁但係咧。到佢哋年紀大咗之後咧，嗰種態度又可能又變咗，都有呢啲情況。 係啊，所以大家都可以打嚟講下1872388，1872388。 爸爸對你嘅影響係點樣咧？你之間有冇啲好難忘嘅事？借住今日我哋係啦，喺父親節嘅時候，咁咪大家一齊可以傾下，一齊分享下咯。 中女宅男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 好咗，我哋热线开放1872388打电话嚟一齐同你倾下。咁至于我哋今日咧要介绍嘅呢一只歌咧，听下先好唔好啊？呢一只歌系1978年出嘅，发行嘅呢一只歌系Gloria Gaynor 嘅 I Will Survive。 哇，呢个我出世嘅年份嚟嘅，Yeah，I Will Survive。 我哋咧之前，我记得我哋喺呢个嘅中女歌曲龙虎榜嘅环节里边咧，都介绍过咧，即系广东歌嚟讲咧，即系如果话要讲到咁怨咒啊，或者要啲女士啦喺呢个失恋嘅时候要起翻身咧，咁阿 Y 咪有嗰个叫做 复 仇三部曲嘅系啦。咁如果讲英文歌咧，其实即系早喺呢一个即系七十年代 disco 年代嘅时候咧， 好啊， 都有 类似 呢啲咁嘅歌啊。 但呢只歌咧，你话比起 Wyman 嗰三个复仇系列咧，我觉得佢嚟得 志 气啲，同埋正能量啲嘅。佢基本上只系话得噶啦，我唔会再睬你噶啦，我自己好好咁生存咯。佢又冇咒你，佢又冇再乜嘢，佢净系话你滚啦咁样。 我 应该 吓连个门锁都换埋啊，等你唔好再入嚟啊。 系啊，我觉得嗰个气质唔同嘅，系啦。佢呢度可能就话俾你听，我会变成全新嘅我啊。我喊啊！大家我就会昂首挺立啊！我唔再系过往咧，俾你束缚住嘅一个小女子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 OK。佢唯一所谓较粗暴啲嘅就系话 ，Go on now, go walk out the door， 你走啦，你同我躝啊！即系最多系咁啫， 滚出去啊！ 系啦 ，just turn around now， 你转身走啦 ，you are not welcome anymore， 你唔再受欢迎。我觉得呢个就比较内敛啊，个 message 比较系啊 ，OK 啊，但系好正面咯，呢个好激励人咯。 呢首歌咧本身嗰个创作其实都系嚟自一个好激励奋斗嘅古仔嘅。咁啊，写呢只歌嗱，唱歌我哋知道咧叫Gloria Gaynor 啦 ，Gloria Gaynor 系啦，写词嘅咧系有两位嘅朋友嘅 Freddie Perren 同埋咧就系另外一个朋友叫Dino Fakiris， 咁佢哋两个咧都系一个都好出名嘅，即系写词嘅人嚟嘅吓，写过好多当时喺七十年代好出名嘅歌，譬如Boogie Fever 啊 ，Shake Your Groove 啊，或者 United 啊等等，咁啊。喺呢一隻歌裏面呢，其實呢就係 Dino 啦，佢寫嘅即係歌詞嘅部分呢就係比較多啲嘅。咁呢隻歌當然係講一個女性啊，佢失戀嘅時候要點樣去自強嘅一首歌。咁但呢隻歌呢其實都係對於填詞人 Dino Fakiris 呢一隻好自強一隻好鼓勵嘅歌嚟。 佢自己都有經歷啊。 有經歷嘅。咁點解呢？因為當時呢佢其實佢之前呢就是一間好著名嘅唱片公司 Motown 嗰度做。咁做咗七年，點知俾人炒咗魷魚。咁好唔開心。咁有一日呢 佢喺屋企啦，咁啊失业冇嘢做，咁啊梗系留喺屋企，揿下个电视。睇电视嘅时候咧，就见到有一只嘅播紧咧，就系一套嘅电影叫做Generation。 Generation 系啦，冇错。咁啊，当时咧佢听紧呢一只歌嘅时候咧，觉得呢只歌俾咗好大嘅力量佢。 即 Generation 里边嘅歌 系啦，个歌曲。咁佢话点解咧？佢话呢一只歌其实系我写嘅。 哦， 喺电视里边见到一只歌，咁佢会觉得，唉，我唔可以再颓废啦，我一定要起翻身嘅。 系 呢只歌突然间俾咗好大好大嘅动力佢，佢就话啦，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出色嘅音乐人、作词人。I will survive， 我一定可以捱得过呢一关嘅。 咁佢即系话佢嗰阵时嗰个电视剧。 系 啦，佢已经作咗呢只歌 啦。佢唔系作咗《I Will Survive》，系另外一只歌。 哦哦， 系啦，咁 作第二只。 系啦，冇错，佢就俾个即系一个信念自己， okay， 我一定可以生存到，我一定可以捱得过去嘅。 系。 咁于是乎咧，佢就联同阿 Perry， 头先我讲嗰个写词人咧，就一齐离开咗。当然佢离开咗呢个即系唱片公司啦，就自组公司。咁跟住然之后咧，就写咗呢一只歌《I Will Survive》啦。 系。 咁但系而呢一只歌咧好特别嘅 ，Gloria Gaynor 咧1978年嘅时候咧就出唱片。 系。 咁咧就。那隻唱片应该是叫 Substitute，咁咧就系录喺 Side A 嘅，咁呢一只歌 I Will Survive 咧就录喺个 Side B 嗰度嘅，但系当佢哋录呢只歌嘅时候咧，就已经话哇唔掂啊，呢只歌一定 hit 爆咁，咁啊同唱片公司讲啦，喂，不如摆喺 Side A 啦咁样，但系唱片公司老板就话唔得，我都系一定要拣翻嗰只歌摆喺 Gloria Gaynor Side A 嗰只歌咁样，咁好啦，冇办法啦， 咁啊变咗嘥气啦， 几时都系老细话事啦 ，Side A Side B， 但系 Side A 系因为你知个唱片或者嗰阵时啲 cassette 带。一定是最多人聽， 主啲噶嘛， 一定擺喺曬 A 啊嘛。點知呢一隻碟一出咗之後，擺個 disco 嗰陣時興 disco 啊嘛。 即係呢個好啱跳啦， 冇錯，個個都播曬 B，I will survive，I will survive 係啦，咁所以就 hit 咗啦。 哇！ 咁後來咧仲出翻好似係出翻一隻 single， 就擺翻喺曬 A， 就出翻 Gloria Gaynor 呢一隻歌 ，I will survive。 係 咁啊，係啦，對於我諗個寫詞人嚟講咧，一個好大嘅激勵啦，就喺困難當中佢真係。可以起翻身，所以要坚持呢一种信念啊！各位， 啱嘅，我觉得无论你系情场上面啦、职场上面啦， 系啊， 定系喺人生任何嘅跑道上面咧，如果你遇到挫折嘅话咧，你不妨将1978年嘅呢一只歌攞翻出嚟，提醒自己，我哋而家继续生存。 系啊 ，yes， 继续努力 ，survive。And I learned how to get along, so now you're back from outer space. I just walked in to find you here with that sad look upon your face. I should have changed that stupid lock. I should have made you leave your key. If I'd have known for just 1 second, you'd be back to bother me. Go on now, go. Walk out the door. Just turn around now, 'cause you're not welcome anymore. Weren't you the one who tried to hurt me? 优点当然是很多啦，最紧要的优点呢就是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是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d，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明。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啦，咁啊，依家已经系3:21啦，提下大家今日系呢一个申请10,000元， 今日开始 记得啦，大家 呢个算唔算系送俾父亲节嘅礼物？阿爸，我帮你填咗啦， 系啊， 你嘅即系我嘅， 系啊，仲有你而家出面做咗啲咩话？ 我见到出面咧话睇日食啦，已经， 哦， 系啊，有啲人影咗啲相过嚟添啦，咁我有啲 friend 咧直情就话咧自己制埋嘅入偏食，就话咩制埋啲烧焊工具咧，自制烧焊镜。准备睇天狗食日，夸张到咧，咁样真系 哇，几多嘢发生？ 系啊，你话呢天有异象啊，真系 天有异象啊！ 系啊，原来我 哋香港就日偏食，台湾就日环食， 系 系啦，即系 总之 大家 食啦， 总之都系食啦，系 啊， 真系有咩好食就食啦。 喂，同埋北街要食餐好啦，今日父亲节啦， 食餐好啦， 系嘛，听下电话系咪？ 嗱，1-8-7-3-8-8讲下咧，你同爸爸相处之道究竟系点样嘅？ 对你有咩影响？ 对你有咩影响啦？有冇啲好难忘嘅记忆咧？好，电话旁边你 系 边个？ 张小姐系咪 ？Hello， 张小姐你好， 系听唔听到？ 好清楚 啊，父亲节快乐，张小姐。 系啊，点分享情况？ 讲咧，我爸爸同我感情好好嘅。咁佢91岁就已经过咗身噶啦。咁系好高龄过。 冇错冇错。 咁我咧到而家都咩遗憾都冇嘅，因为当时同佢相处得好好。咁我讲一讲我爸爸影响我哋嘅感情嘅事啦。 好啊。 咁如果话爸爸系前世情人呢， 是 我爸爸的前世情人实在太多了。 哎呀，点解呀？ 其实他有5个女的。 哎呀，5公主啊，五朵金花。 埋自己的情人呢，他真的会有6个情人。 Okay, 哇，好开心啊。 是啦，咁就跟住他每一次嫁女呢，他呢就不会闹啲女婿的，他只会话自己的女。嗱，去到要对人好啲啊，千祈唔好恰人啊。咁呢度反映咗咧，佢俾我阿妈恰咗几十年嘅。咁但系都唔紧要。咁佢即系讲系咁讲啦。咁最后边个恰边个咧，每一个家庭都唔同。 系 好。咁最后咧就讲我自己啦。 好啊。 咁喺 N 年前啊，都真系唔记得几时。咁咧有一个男仔就送我翻屋企嘅。 嗯。 咁搭 lift 一上到去之后咧，就有一个肥佬。穿住件睡衣喺个 lift 口等咯噃，咁呢个就系我爸爸啦。咁吓到嗰个男仔系走夹唔唞， 点解啊？ 走咗之后咧，冇翻转头啦。吓，咁我啊唔紧要，算啦，第日第二个咯。 系， 咁点知结果一好多年落嚟之后咧，都拍唔得好啊。 系， 咁我咧就有一次又怪我爸爸啦， 唔好再 都系你啦。嗰阵时喺个 lift 口吓走我啲男朋友咁啊，你估佢几有智慧咧？ 点样咧？ 佢就话：如果咁样都吓得佢走咧，都唔使恨啦。 咁啊系， 佢真 系 佢真系中意你啊！我打佢几巴都嚟啊！ 同埋佢可能会以为色狼更加要保护你噶嘛，有乜理由走噶？ 唔系啊，嗰个男仔系好细个嘅，都系10零岁，同我都系10零岁。咁俾一个即系长者啦，中年咁样着住件睡衣喺度等咧。吓到佢真系走咗去。 下次你阿爸话 我唔着 啊，咁样 翻噶嘛？咁结果咧？结果就冇晒下文啦。咁我怪翻我爸爸嘅时候咧，佢就讲咗呢啲说话咯。 咁你后来个老公点样揾翻？ 咪唔走咯， 唔走啦，系咪嗰个？ 唔系啊，佢即系话如果佢中意你啊，佢几巴都唔 我知 啊，走啦。 咁你后来 如果佢系咁容易就走咧，都唔使恨啦。 系啊系啊。咁你个老公 有冇？咁我就冇声出噶啦，真系无话可说啊，因为真系讲得好啱，好睿智啊。我觉得我爸爸讲嘢真系好提醒。咁呢件事呢，我都有后来同啲后辈啊，我啲侄女啊、儿孙女讲嘅，佢哋都觉得啊，公公爷爷好好识讲嘢咯，咁样。 但你个老公呢，咁 系啦， 点样经历呢个难关啊？ 有冇？ 佢冇经历嘅。 哦，即系佢冇经历呢一关。 因为我冇结到婚。 哦， 俾佢真系吓跑晒。 真系啊！咁你而家仲有冇拍拖嗰啲？定系都 哦，因为系 N 年前嘅事啦，我而家都唔谂呢啲嘢噶啦。 哦，喂，但系咁又认真，你觉得关唔关你爸爸呢一个标准啊？ 其实唔关事。 唔系我嘅 意 思，阿豪仔嘅意思系咪因为你爸爸太好啊？个标准 set 得太高， 系咯， 个标准 set 太高，所以对你揾男朋友啊，或者揾另一半咧，其实即系你会 成日都嫌佢唔够， 唔 够好啦， 爸爸好啊， 会唔会咁噶？ 系啊，呢个就有影响。 你 话咧，识嗰啲人系同我爸爸一比就冇得 比啊！ 哎呀，好在我两个都系仔啊！ 系啦系啦， 可能你会多个女， 但系咧冇遗憾咯，呢个一个 一定 开心嘅讲法， 啱 嘅，系 啱嘅。但系如果我哋问多句，你系咪不自觉咧喺每一次拍拖过程里边咧，你都会谂起就系佢唔够我爸爸好， 比较 系咪会咁 啊？都唔止 添啊， 好弊啊！ 点样？ 因为我唔止爸爸好。我阿叔又好好，我阿表叔又好好，佢哋三个系三剑侠嚟嘅。 系 咁咧，你每一个咧一称上去三个咧，呢个又唔够佢有钱，嗰个又唔够佢高，嗰个又唔够佢乜。 哇！ 咁你好多嘢就 但 系 唔得掂喎。但 系你家姐有冇嗰啲咧？ 你五公主，但系点解其他嗰啲佢哋又嫁到咧？ 佢哋嗰啲咧就系都系好嘅。 系 我啲姐夫都系好嘅。 系哦，你系最细。 我啲姐夫妹夫都系好嘅。 你系咪最细啊？ 你咪排最细嘅五公主里面， 我唔系我中间嘅啫。 咁你其他嗰五朵金，即系四朵金花咧，佢哋冇又要过你阿爸嘅法眼先得嘅嗰阵时。 诶，佢哋冇嘅， 冇 嘅，佢哋唔理嘅。 哦，所以其实你又特别即系在意爸爸 嘅谂法， 同埋啱啱咁巧撞到啫，咁、哦、都唔系成日出去嗰啲嗰度接嘅。 系， 如果佢咁样接啊，真系好唔掂啊，因为太 系啊，佢有五个女啊， 系啊， 我谂 佢到睡衣要着， 摆张凳喺度都差唔多，系咪？ 喂，但系你有冇咧？ 啱啱咁巧嘅啫， 系啊，你有冇咧？会中意倾向揾啲咧所谓 uncle 类型嗰啲咁样噶？ 哎呀，乜嘢都冇所谓嘅，嗰阵时边有拣 uncle 啊，冇嘅。 因为通常你如果受爸爸影响咧，我哋成日睇嗰啲古仔，都可能会拣啲 uncle 类噶嘛，系咪啊？ 都唔系嘅，唔系嘅。嗱，咁我爸爸有酒粒啦，又饮得酒啊，咁、哦、我都好想有啲有咁嘅人咯。咁但系都难嘅。 明白明白。咁而家你自己过得开心咪 OK 咯？ 总之自己开心咪得咯。 系咪啊？ 开心开心， 系咯 开心啊！ 好啊，咁我哋 又中意听你哋中女宅男宅很大， 多谢你， 咁一定开心啦， 系 拣得好， 系啊， 带俾大家多啲欢乐， 系啊，多谢你， 拜拜， 拜拜，假期快乐啦， 拜 拜， 系啊， 真系 有咁多个女真系唔得掂啊！ 爸爸 set 咗个标准喺度啊， 啱噶，啱噶，啱噶，所以即系爸爸诶，无论如何点都好啦。是会影有少少影响嘅咧，对于个女嘅即系。 啊，唔知道我仔会点样睇我嘅咧？真系啊，佢会唔会 点啊？ 冇嘢， 变成你嘅你嘅系咪啊？ 变唔到嘅应该有， 因为 曳过我，因为我觉得 而家好似你件 T 恤咁咯。 哎呀，你睇到咧而家？ 而家睇到啦，1872388，继续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讲下你嘅爸爸。 常为生计，你感觉累吗？这一个家，你多牵挂，难以讲句你很好吗？心底吐出，你听到吗？你点点后人，成就大我。一生奔波，多少次苦恼受挫，关切地爱，身边守护，期望每日轻松的过，云在风里，有千变万化。 最强啊！有佢呢一只歌曲啊，送俾爸爸。 系啊，点点口音献给父亲。 系啦，我哋都献给父亲，打嚟同我哋倾下。 我哋翻嚟有夫妻攻略喎。 系 1872388，继续可以打嚟讲父亲节，仲要等我哋一间嘅夫妻攻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向合资格居民派发10,000元嘅计划，今日起接受登记。有市民朝早亲自去到银行递交表格，亦都有人透过网上银行理财登记。有市民话对政府派钱感到满足，亦都有人话冇特别感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社交网站说，截至上午11:00，已经有超过750,000人经电子登记，登记过程大致畅顺，款项很快会发放，希望市民开心消费。21间银行今朝7:00开始接受电子登记，全港大约1000间的银行分行和大约120间的邮政局，今日特别安排朝9:00-5:00开放，方便市民递交书面登记表格。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有人提出失业援助金系可以临时成立，属于过分乐观。佢喺网志话：，香港由1997年嘅全民就业，经历亚洲金融风暴、沙士同金融海啸嘅先后冲击，要到2017年底先至出现失业率回落至反映全民就业嘅3%。 質疑如果設立一個無需經濟審查的失業援助金措施不會屬臨時。他認為有關的道德風險比較高，影響勞動市場、僱主僱員行為，甚至家庭個人消費和儲蓄行為。羅志光又說，如果未來失業人數長時間維持在20萬人，當中13萬人符合領取失業援助金，以坊間建議的每個月5000或者9000元計算，每年開支達到78億或者140億，佔政府每年入息税的13%或者是23%，政府可能會出現赤字預算。中國電訊設備商華為據報將會獲批准在英國興建研發中心。星期日《泰晤士報》報導，南劍橋郡議會將會在今個禮拜批准華為在距離劍橋郡11公里的薩斯頓耗資4億英鎊興建研發中心，主要用作研究和開發晶片。英國政府早前批准華為有限度參與英國的 5G 網絡非核心建設，但最近有報道說首相約翰遜計劃減少華為的參與，以便利和美國商討兩國貿易協議。南北韓關係持續緊張，北韓勞動黨統一戰線部說兩韓關係目前糟糕不堪，沒有打算改變向南韓散布反韓傳單的計劃。發言人強調，散布傳單是根據全體人民意志而計劃，不會被任何協議或者是原則約束，又要求南韓不要再談論已經作廢的兩韓協議。有脫北者團體早前從南韓向北韓散佈反朝傳單，引發北韓不滿，除了炸毀開城工業園區的兩韓聯絡辦公室，又表示會向韓方散佈大量反韓傳單。南韓統一部批評是公然違反兩韓協議。另外，南韓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捕捉到北韓不斷部署小股兵力去到兩韓邊境哨站清除雜草和維修道路，擔心可能對南韓發動軍事行動。南韓統一部據報就正是升級內聯網系統，防範北韓等地的網絡攻擊。天氣方面，預測是大致天晴和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西南風。展望今個禮拜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但本週中期風勢較大，驟雨稍為增多。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依家由阿聪同大家讲下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差唔多北过海同埋加士居道过海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在温思劳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车多，而家龙尾在果栏。新界区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黄金海岸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在冠峰园。另外，车公庙路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车公庙路来回方向近住沙田头路的快线和中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方向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没有影响你的驾驶能力都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新一分，邱瑞强和你寻开心。 星期一到星期六，真的辛苦了大家。到了星期日的晚上，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有一个 mini concert， 洗涤你心中所有的烦恼，慢慢进入甜蜜的梦乡。 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嘅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拥有共同生活方式，社会意识是联系社群的要素。香港人怎样理解自己的身份？是不是越来越同政治挂钩呢？究竟身份认同是什么？有请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叶荫聪教授介绍下嚟紧的讲座。 大家可能会思考到一个啦，即是我哋香港人的个身份认同，其实有一个在历史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虽然这个历史不是很长，可以是一个由而家这个咁嘅好特殊的一个时刻咧，系回望翻过去大概30年度的历史啦，咁去睇翻整个香港，我哋点样睇我哋自己，其实咧系发生咗一个好巨大嘅变化。 今次嘅讲座仲会以对谈形式同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嘅李小良讲师，以本地普及文化历史作为切入点，回应现今嘅政治问题。 我自己啦，譬如会讲一啲近年发生嘅一啲嘅争议，未必系好政治化嘅。我希望即系都针对多啲唔同类型嘅读者啦。以前可能好多嘅流行文化里边嘅明星啊，呢啲嘅人物咧，其實係有好具嘅代表性嘅。但呢啲代表性咧，去到而家今日咧，我哋好多人咧會有質疑嘅，甚至係否定嘅，甚至唔一定係人物啦。以前會覺得獅子山係代表住香港嘅文化啦，咁但係今日其實有相當多嘅年輕人係否定過去嘅，即係所謂獅子山下嘅精神呢樣嘢嘅。嗱，呢啲小短其實説明一啲咧，我哋點樣睇我哋自己香港人嘅，即係所謂文化啦，香港人嘅認同嘅。 香港的消失，身份认同不再是问题，还是更重要的难题。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7月4日线上活动 Zoom 讲座。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好啦，翻嚟我哋嘅节目啦，3:39啦吓，冇错啦。咁啊，呢个时间啦，当然啊，为咗头先都已经讲咗噶啦，系啦，话俾大家听，我哋有以后落嚟呢一个环节啊嘛，你准备好未啊？ 夫妻的世界系一场战争， 尔虞我诈，充满谎言。 我系咪肥咗啫？ 系点会咧？好瘦啊！ 步步惊心，一指错就会全军覆没。 阿老婆，我同阿强今晚睇波。 睇波？而家停赛，你睇咩波吓？ 要喺夫妻的世界生存，就要学懂夫妻攻略。 留意逢星期日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行情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夫妻攻略。 而下落嚟咧，系一个真人真事嘅故仔嚟嘅吓，发生喺我嘅朋友身上嘅。话说呢件事系咁嘅，几日之前咧。我呢个朋友嘅先生突然之间就问佢太太啦， 老婆，你唔系上次话想学打鼓啊？你啊， 我几时有啊？我 想 学打鼓啊！ 上次我哋一齐睇股票，跟住你突然间话股票不如打鼓， 股票同打鼓好似两样嘢嚟嘅。 你唔记得咩？啊，同埋咁样啊，你觉得如果一路打鼓再唱歌？你话系咪好夫妻和谐咧？嗬， 即系你叫我学打鼓，跟住然之后我一路打鼓一路唱歌，系咪啊？ 都得啊！嗱，你唱歌攞口，打鼓用手。 我想问一下，你几时见到有人一路打鼓一路唱歌咧？ 都唔得咩？一路打。 一路打鼓一路唱歌， 而家我都打紧啦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左手鼓，其实就咁样嘅，即系咧，你知唔知啊？阿 Jimmy 啊，Jimmy 佢有套鼓啊，佢就唔要，咁啊唔好嘥啊！你话如果我哋攞咗翻嚟？我打鼓，你唱歌，哈！你话几和谐啊？你话谂唔谂得过咧？ 啊，你觉得套鼓可以摆边咧？吓， 套鼓， 吓，摆边啊？ 边度都得？你唔系上次话想打鼓咩、哦？我记错咗。 即系咧，系啊，真系呢件事咧，喂，曾志豪，我讲俾你听啊，真系发生喺我朋友身上。头先啲对话咧，完全系真实噶。 我觉得呢个系带出咗喺夫妻攻略里边咧最重要嘅其中一个环节咧，就系如何瞒骗你嘅另一半买心头号。 嗱， 而大部分嘅受害者其实都系个男人嚟，我想话你听。 即系咧，你话 女人买高踭鞋、买香水、买包包系光明正大嘅。 如果我哋 有冇发觉啊？ 我哋 OK， 我哋买头先你讲嗰啲鞋啊、咩手袋啊、衫啊嗰啲，哎呀，都话系细细件啦、啊。喂，你买套股啊，大哥。 嗱，我哋 股啊，一套股、啊，你玩具股啊。 我哋讲翻清楚先。 蹭蹭蹭蹭蹭咁样嘅。 我哋讲翻清楚先，即系话咧，头先个 case 咧， 你又当你自己屋企劏你琴晚啊？ 唔系，听我讲先。头先个 case 啊，好明显咧就是。那个老公呢其实就是呃鬼他老婆就扮嘢呢就说你不是想学打鼓咩哦你冇你唔记得你想学打鼓啊再氹佢就话其实一路打鼓呢又唱歌好开心啊咁样。咁就令到个老婆呢就个老公諗住瞒天过海以为用呢个方法呢可能个 老婆就会信住。 过到骨啦。 就会话好好啊不我话想学打鼓咁你买套鼓返嚟啦咁样。但我背后我觉得那个辛酸系乜嘢 辛酸系乜嘢 个老公想买套鼓咋嘛。佢都要作咁多个大话，扭咁多个圈，先至转到个弯咧，先至能够攞到个不反对通知书。你作咁多原因，先至可以突破限买令，系咪好惨先？ 即系我话， 但系点解你哋就不受限呢嗱，你哋就买乜都得。 唔系 老公一话要买就要提出申请， 唔系即系唔系 好惨。 就算平时买嗰啲嘢都系自己，我谂银荷包俾钱啦，咁啊大家自己财政独立，我谂系好多夫妻之间、 大家都系咁噶啦。 系啊系啊，但系你话即系你唔系买支吉他啊嘛？ 系 你唔系买个你唔系买个 咪吉他都死噶， 你唔系买个小提琴， 佢买个大提琴， 你买套咁雅咋？哇，要咁多地方嘅要去摆嘅一啲物品咧，其实即系都几困难噶。 我已经试过几次啦， 你有冇试过咁嘅？ 梗系有啦，我上次攞个仔过桥买一个篮球架翻去，系啊， 你买 坐地篮球架咧。即系佢总之系细细个，但系咧都高过个仔嘅，咁啊坐地嘅，咁然后买翻嚟之后咧，哇！我老婆只眼咧已经咧，佢话摆喺边啊，边度玩啊？ 系咯， 跟住我仲要唔理佢，你知唔知啊？我仲要唔理佢，话诶可以今日玩，听日拆咧，随时收埋嘅。但系一路做嘅时候咧，我就一路咧入水袋咯，因为嗰个篮球架咧系要灌水袋入去先可以坐实。 系啊系啊，即系可以坐稳啲。 跟住佢见我摆埋水袋，佢话你又话呢头行嗰头拆嘅，你摆埋个水袋即系喐唔到噶咯。咁啊，打住先啦，咁样哇，都要几经艰辛噶。我又试过咧，总之嗰阵时候睇中咗咧，又想买个沙包， 练 拳嗰啲沙包咧，坐地嘅， 即系你哋呢啲， 又或者吊住喺个天花板嘅，佢个反应同你一模一样。 唔压榨嘅，唔中意嘅。 佢话摆喺边度啊？佢就不停问 我 摆喺边度啊？咁样 嘅反应啫，系嘛？ 我话屋企好多位可以摆啊，咁样。我连后来啊，谂住买一个咧全身充气。即系两只脚咧可以包住，然后就可以按摩小腿啊嗰啲咁样嘅，即系 按摩器。 按摩器咧，但系好得意嘅，佢系吹气咧包住只脚嘅，咁大部翻嚟，我话为佢而买咧，佢都系好似头先夫妻攻略里边咁样。 摆边啊？ 摆边啊？ 嗯， 我咁下次真系啲男人好惨啊，唔知要作多几多个古仔先能够瞒天过海。所以点解嗱？我觉得今日夫妻攻略咧，其实我哋最希望咧就系个老婆应该要明白。个老公都系为尊重你啫， 我咁我当然都明白啦。 佢都系担心你闹，所以佢先讲大话啫。 不如你不如咁系啦，你中意啲嘢可唔可以细件啲咧？头先你又讲篮球架啊、沙包啊， 唔系你再讲多次中意啲嘢咩话？ 细件啲。 我、老婆，我拣咗你噶啦，已经。 又或者仲有几件喺出边啊？ 已经好细 件 噶咯。 呢啲我知噶啦，得噶啦，明噶啦。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咧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杀很大。 32度，相对湿度72%嘅吓，咁啊，紫外线指数去到9啊，甚高啊吓，咁啊，父亲节热辣辣嘅父亲节，咁啊呢个时间听下大家嘅电话，睇下爸爸喺你心目中对你嘅影响，或者有冇啲咩难忘嘅事啊，好嘛，豪仔，听下谢小姐嘅电话先 ，Hello， 谢小姐 ，Hello， 两位主持人， 你好， 你好啊， 有彭程曾志豪， 系啊，点啊，你爸爸有咩分享啊？分享你爸爸嘅嘢， 是啊，没错啊。 是是点解？ 首先祝各位爸爸都父亲节快乐。 是 没错。 一直咁话点啊？ 咁我好想分享一下我爸爸点样锡我嘅。 好啊 好啊好啊。 系啊，咁啊，我爸爸大约 around 啊七十岁到啦。咁、其实有好多好多故事啊，咁我唔可以乜都讲晒。但我有一件咧系我好深刻嘅事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嘅。 好啊。 咁咧就系我出嫁嘅时候咧，我爸爸嘅一直话。 系。 佢讲咩？系啦，咁佢不嬲都系一个咧，即系自浅言深同埋大智若愚嘅人嚟嘅。咁咧，所以佢唔系讲好多嘢，佢只系咧讲咗两个嘢嘅啫。我出嫁嘅时候，咁当日咧，我喺我屋企出嫁嘅，咁佢拖我咧出个房门啦，然之后咧就将我交俾我老公咁样嘅，即系好传统。系啦，咁啊，佢第一句说话咧，佢系同我老公讲嘅，系啦，嗰两句说话里面，第一句说话同我老公讲，佢就话：阿女婿，我咧将我咧屋企嘅家传之宝送俾你。 哇！想喊咯呢句已经， 我听你都 想喊。 多谢你共鸣到我， 真系啊！ 跟住咧，佢就 将 我只手咧摆喺我丈夫咧只手嗰度。 嗯， 佢话你好好地对我个女。 咁 第二句咧，佢讲完啦，第二句佢望实我，就同我讲：，阿女，你间房咧？我永远都会留俾你的。 哎呀，真系呢啲阿爸先会咁样，真系。 佢未讲完，不过咧，我希望你永远都唔需要翻嚟住。 嗯， 佢就系咁样去爱我啦。 系啊， 呢两句唔知大家 feel 唔 feel 到佢 feel 到啊 ，feel 到啊， 感动啊。 你哋明白？ 系啊， 佢就系一个咁嘅爸爸，即、就、系、是、一个佢唔系讲好多嘢，但系咧佢讲嘅嘢系即系就头先我讲好自浅言深， 系啊， 好深好深，好爱惜我嘅， 简直。 我想话你爸爸其实咧系将天下间咧做人即系、就是、父亲咧、对个女嗰种心情咧，其实真系讲晒出嚟， 系 啊，又 你讲得好好， 又唔舍得， 爸爸 又好珍惜，又想为你留翻个后路，又希望你永远都唔需要受苦翻嚟， 系 ，全部讲晒出嚟， 啱啊，仲同你个老公讲嗱，有间房喺度，我哋最强后盾喺度支持住个。女啊， 系 啊，冇错。其实仲有一件好韩剧 feel 嘅事嘅，唔知你真 唔真？哦，你讲， 你讲，你讲， 好韩剧 feel。 仲有食住炸鸡嚟同你倾偈， 系啊，一件好几即系好韩剧 feel 嘅事。咁咧就系、是、话说系咁嘅，咁我其实咧就出嚟做嘢大约二十年度啦。咁我第一份工咧，我当时咧系用而家嘅潮语咧系裸辞嘅，裸辞即系话咧我系未搵第二份工啊走嘅。咁我同我爸爸感情好好嘛，咁所以想当年我辞工嘅时候咧，马上咧、我当时结咗婚一年几嘅，咁咧我就马上第一件事我唔系打俾我丈夫，好不自觉地，因为我同我爸爸嘅感情好好咧，我打俾我爸爸，佢同我爸爸讲：阿爸爸，我啊就辞咗工啊，乜乜啊咁。我爸爸当时咧系点样回我咧？吓，大家可能以为就梗系叫唔使惊啦，我养你啦，乜乜啦，咁系咪？佢就唔系，佢好狠心咁，就问我，佢话你打俾我做乜啊？咁咁然之后咧，我就好伤心啦。我一当时唔知系心意，我就好伤心。我就话啊，原来嫁咗去咧，个女就等于泼咗佢嘅水啦。原来你又话乜乜乜乜，头先我讲嗰啲系咪？原来全部都系谎言嚟嘅。咁我就好伤心咁样吸咗钱。系啦，咁跟住咧，事后咧，咁我仍然都因为好锡佢嘛，仍然都探望佢嘅每礼拜。咁但系都其实心里面嬲咗佢。咁但系一年之后到啦，呢件事发生之一年之后到，咁我就发觉真唔对路，我都觉得就算系咁，我都应该要原谅佢啊。咁同埋我都嬲咗成年，我觉得都对我爸爸唔住。有一日咧，我就同我爸爸咧探病啊，探完病啊，咁咧就喺咧探完病嘅路途咧，即系一段傍晚嘅时候咧，就系、是。即系两妇女咧谈心嘅时候咧，就去行去食饭嘅。咁我顺便咧就喺嗰段路度同佢道歉啊。其实，我就同佢讲咧，我爸爸其实我嬲咗你成年啦咁。 系。 咁佢唔系好记得件事咩事，佢咩事啊咁。咁我就讲翻当日咁样件事俾佢听咁。咁跟住佢就话：哦呢件事啊咁，我系啊咁，我系啦。咁你话你而家唔理我啦，所以我咧就咪嬲你咯咁。跟住佢就话：咁、你呢一年里面有咩唔同咗啊咁？咁我嘅顺便啊，揶揄下佢啦。咁我话冇啊，梗系唔同咗啦。而家我乜都唔同你讲啦，你有冇留意啊？我乜都同你女婿讲啦。而家咁，跟住佢话：哦咁啊，咁咪好咯，我咪就想你咁啦咁。咁咁我好意外，咁我就行下，我就停低。我咪住先，你停喺度先，你唔好行住。你嘅意思系咪话俾我听你特登啊？咁。佢话系啊。咁咁佢仲话系，咁我就话。有冇搞错啊，爸爸？我就闹佢啊！我你有冇谂过咧？你会唔冇咗个女啊？你其实好伤我心啊！你知唔知啊？跟住佢话我知啊， 咁喎，仲话我知喎，跟住我话咁你究竟有咩心意？你究竟你点教女噶？我直情咁闹佢，你其实一个咩人嚟噶？我问佢，佢话咁你都唔明，咁仲质疑我，我真系唔明啊！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发生咩事啊？佢话第一，因为第一咧，咪第一，佢话我系因为我都系男人， 嗯， 我冇办法容得下。如果第日我老婆有事，佢唔系第一件事话话俾我听， 嗯， 所以我明白。女婿，如果佢老婆连辞工咁样都唔系话俾佢听，第一件事打俾，唔系打俾佢，我估佢一定唔会好好过。 嗯， 咁我已经喊啦，揽住佢。咁我咁做咩原因啊？佢仲有另一个原因。 系 我咩原因啊？佢因为爸爸知道第日同你过人世嘅， 系你老公， 一定唔系我。 系 哇， 系你丈夫。 音乐真系响起已经， 哇！你爸爸系好似嗰啲大师咁样。 你爸爸其实你仲话咩？佢讲嘢唔多，佢编剧金句嚟 嘅。 系 咪有看嘅？佢真系一个咁嘅爸爸。 你 睇下 彭程即刻又再喊啊！我呢几个礼拜同佢做节目咧，佢成日都喊啊，真系好惨。 感动啊！ 真系好感动，我都明啊。 好感动， 呢个系好感动。 佢一个咁嘅一个，佢都系咪读好多书啊？但系佢嘅心系一个好善良。 你爸爸 有缘 大师嚟噶，其实 系啦，冇错，我觉得佢系大师。 佢其实 真系好明白人心啊！ 呢啲你读 一个人， 你读一百个学位都唔会读到翻嚟噶，唔关事。呢个系个人心咧，佢 系 好细腻啊！佢 谂 谂得好。 我唔系读好多书，不过社会大学就应该系应该读好多，应该毕咗唔知咩程度嘅业咁。 我觉得最难得咧系佢谂埋女婿嗰边啊！真系我哋成日话由对面入手咧，佢真系会谂埋。咁你老公都会唔开心啦？ 系啊，你大个女啦，谢小姐，所以 谢小姐，我觉得喂，我哋好多谢。你呢个分享， 啊、 因为除咗 多谢 你，系啊，你令我哋知道咧，其实做爸爸嗰个 role model 系、 嗯、 可以做到咁伟大。 系啊，真系啊，即系要谂翻啲金句，等啲仔女记得我哋讲啲嘢先得 啊。 好，仲有大 A，Hello 大 A，Hello 大 A，Hello 你好， 你好， 你好，祝你早晨，大点啊？你嘅分享系点啊？ 系咯，其实咧，我个名都系自己改噶， 系 咁我系啦，咁我讲就系单车的故事。 好啊，好啊。 咁咧，我爸爸系佢系住喺新界区嘅，咁咧佢个单车系好大只嘅， 系 我哋一个般细路仔系 骑唔到上去咧， 扶起都扶唔到嘅， 系 咁咧，我讲个故事就系佢用个单车，自己个单车系设计得好好咧，咁咧就可以载我哋细细个咧就上去学校度上堂嘅，咁。佢個人咧就好事故嘅，但係咧另一邊咧就對我哋好好嘅。 要顧求家嘛。 例如試過一個例子咧，我哋兄弟姊妹有超過七個嘅。 嚇、啊！哇，咁多啊！ 咁咧佢都一視同仁嘅。 係。 咁咧就最好就係、是、去。原来悭埋啲钱咧， 都系俾你哋嘅， 将来俾我哋用嘅， 系啊，所以爸爸好锡你啊吓， 系啦，咁咧就我记得有佢从来都唔会打我哋嘅，有一次我做错一件事咧，佢就只系轻轻地打我攞 pad， 所以佢都唔舍得打你咯，睇下几锡你，系咪？ 系啊系啊，咁我哋咧就因为我见到佢。所以我而家大个都会买单车嚟踩啦。 系，去记住爸爸。 我觉得以前个年代啲爸爸咧，虽然好悭、好孤寒同埋好饿死咧，其实佢有另一面，即系当我每次父亲节嘅时候咧，我一听到嗰阵我就会好唔识讲。 挂住爸爸。 系啊， 一定挂住啦，系咪啊？所以我哋趁住系啦，可以同爸爸一齐讲一齐倾嘅时候咧，就要陪住佢哋多啲啊吓。好多谢你啊，大 A，thank you， 多谢晒，亦都祝你父亲节快乐，拜拜。系啦，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当然啦，送上呢一首歌，呢首歌有豪仔拣嘅，点解佢会拣呢只歌噶？ 其实我觉得呢只歌咧，配合头先你嘅情绪都好啱啊。 系咩？ 系 乜嘢啊？ 真系必要引出大家嘅泪水，但我觉得如果系今日咁开心嘅日子。都是感动的眼泪来的。 这样珍惜我，从前在热恋中都未听讲过，别说这种行货， 哪里留得住我？到底是为什么分手？你很清楚，如何笨到底，但到底还是我？谁人待我好，待我差，太清楚。想继续装傻，却又无力受折磨。心里羡慕那些人，麻木到不计后果。我就回去，别引出我泪水。尤其明知水瓶座最爱是流泪，若然道别是下一句，可以闭上了你的嘴，无谓再会，要是再会。痛若水，拿来长岛冰茶换我半晚安睡。十年后或现在失去，反正到最尾也唏嘘。旧绝情我都赶我自己出去。 我哋都差唔多要出去噶啦吓， 系啊，我谂呢几日大家有太多眼泪啦，无论为咗咩事流眼泪都好咧。 可惜我是水瓶座啊，杨千嬅 系啦，都希望大家嗰啲眼泪可以抹干啊，咁啊，因为你 汗水啫，唔系眼泪。 无论唔系头先你喊得仲唔够犀利啊，真系。而家越嚟越惊，彭程好容易就会感动咧。 冇啲咁嘅事， 唔系但系好事嚟嘅， 系感动啫，真系。 因为人有感情先会感动噶嘛。 梗系啦，我哋认真先会感动。 系啊，献俾天下所有嘅父亲咧，大家都感动开心。下个礼拜见。 拜拜。